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如果周身在无边无尽的黑暗中出现一样东西，你会希望它是什么？是一束光，一阵风，一缕花香。我的答案是你的声音。或许看不到你的脸颊，或许触不到你的肌肤，或许猜不透你的表情，但是我希望你的声音能常伴着我，这让我感到温暖，感到踏实，感到四海的冰都化尽，感到白云吞吐着紫霞。人类简史说，人生而为人，靠的是交流、八卦和故事。我们编织一个故事，便是一体同心。我愿听到你的声音，听你的故事，让它钻进我的耳里，成为我灵魂的眼睛。人类的本性啊，发声、诉说、倾听、诉说、发声。1906年的纽约的电波第一次响起小提琴曲，1923年1月，电波从上海飞入中国的上空，1950年前后，燕园的音柱里声音开始流淌。还记得那一个个深夜耳机里的嗓音吗？还记得那一条条马路汽车里的交响吗？还记得我吗？那一朵朵校园角落里为你而读的诗啊，让我的声音陪伴你吧，让你的声音融入我吧，让我听见你的声音，让你听见我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燕园之声系列节目《一塌糊涂常带军》，我是主播石宇。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的社会学部。北京大学社会学部由社会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和信息管理系组成。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学、社会和国关三个院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和法学院自成立以来，人才辈出，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来自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社会学系同学的脚步，走进这三个风采各异的院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主播王朝辉。在初高中课本上，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这一句话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的立国之本。由此，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可见一斑。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国际关系学院16级的杨冰怡同学，并由他来为我们介绍国关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请杨冰怡同学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16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杨冰怡。 好，欢迎我们的杨冰怡同学。我想首先请问一下杨同学，当初在入学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了国际关系学院呢？ 高考之后，我是比较想选择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同时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和各国的交换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然后当然在高二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一次海外的国际义工项目，然后去到柬埔寨帮助一个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的一个考量。然后所以通过这些经历，然后更让我想去学习国际关系专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同学有着非常丰富的交流经验，那么我想国际关系学院也会是他的一个不二选择。下面请杨冰怡同学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专业情况。 国际关系学院主要分为三个专业，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学，然后我们是到大三的时候才会分专业，然后所以呢，这三个专业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在大一大二我们所学习的专业基础课也都完全一样，之后会进行一些地区研究的学习。 那么具体是怎样的呢？ 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主要学的是一些学科基础课，其实所有专业学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学习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然后中国政治概论，还有一些中国对外关系史等一些基础性质的学科，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环境状况，同时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早期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以便我们在之后的地区研究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那么你认为你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方向，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或者说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专业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很大。然后国际关系学院呢，它的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就业的面非常的广，就是它不对你下定义，也不限制你就是要怎样来选择你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国关的就业呢，有很多种多样的。当然本科毕业之后呢，大部分人会选择继续读研和出国留学这两种。然后如果在就业方面呢，大家一般会选择国企、事业单位，包括金融银行业、外企、媒体等等各种各样的职业吧。然后还有一种是随着现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逐步的在向上，所以中国现在更希望大学生能够参与到国际组织的任职，不管是实习就业还是作为顾问的身份参与到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其实国家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现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也为这样的项目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中能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后这个就业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也其实是给大学生一个非常新颖的选择。 好的，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面有着非常多的社团活动，那么我想请杨同学为我们分享一下你大一的一些生活经历吧。 在国际关系学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院的缘故吧，我们的班级概念其实非常的淡化，反而是一个整个一级学院的一个整体，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班。然后在国关呢，就是活动会非常多，比如说除了新生舞会啊、129这种所有院系都有的活动之外，我们还会有非常具有国关特点的活动，比如说使馆参访、国际课堂，还有一些企业参访和海外实践团。使馆参访主要是我们会进入到各国家驻京的使馆，然后和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包括在一些使馆的开放日活动中能够参与到使馆的活动。 活动。国际课堂呢，是因为国关有大概30%以上的留学生，所以我们的留学生资源非常的丰富，可以邀请留学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国家和一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文化、美食等，就是各种的交流和沟通活动。然后海外实践团是在每年的寒假，我们都会去一个国家，然后不管是说调研还是说志愿服务，然后会给国关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吧。当然其实像使馆参访、国际课堂这些活动，我们都是面向全校来报名的，所以其实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 听完了杨碧怡同学的介绍，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也一定有了憧憬。那么我想继续问一下杨同学，你认为在你的心目当中国际关系学院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国际关系学院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学院，然后学院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太多的限制，因为我们的同学比较多元，然后同时因为国关它是一个跨学科，然后又是一个其实是一种偏向实践类，然后又一种在国际事务处理当中它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这一个特点也体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学习当中。 其实在我们选择任何专业之前，我们或多或少会对它有所误解，那么这个误解是要到你真正进入了这个专业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生活之后才能有所改观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陈同学，同样的事情在国际关系学院上有发生吗？ 肯定的，在我还没有入学之前我就有听说国际关系学院是养老院之首但其实经过学习发现，其实国际关系学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相对于理学部然后工科这些学部呢，我们的课程可能相对较少，所以可以自由把握的时间会比较多，可能同学们在这方面的时候会去考虑参与一些学工活动，其实就是在学校的各大组织社团都可以看到国关同学活跃的身影。同时呢，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又觉得国际关系呢觉得很高大上，其实在本学院的有一个自嘲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个问题主要是来源于就是其实做学术包括地区研究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辛苦的过程，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实地调研，然后才能得到结果。但这些呢又是跟国家在国际上面的一个立足点和包括自己目前所处位置的一个政策判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所以其实并没有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它也是国际关系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另外呢，就是它的学术环境比较自由，因为我们的课程一门课基本上都会包括很多国家的同学，所以更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同时站在自己国家立场和别国立场来看待一些问题，说不定在这种环境中能碰撞出一些思维的火花这样。 那么你在大一的时候有加入哪些组织活动吗？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大一的时候我有参与过很多组织，包括校学生会的国际交流部，然后学校的就业中心、国际组织人才办公室，然后还有包括学院的国际交流部，然后我现在也有在留任学院的国际交流部。其实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特点，然后也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学校的国际交流部可能会主办一些留学生十佳歌手、国际文化节这类的活动，然后也是帮助中国同学和留学生同学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然后也帮助留学生同学做一个文化上的沟通和展示。然后学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特征，就是来帮助学院之间的同学们在这方面进行交流和沟通。当然国际课堂这个活动也是我们部门主办的，然后会联系一些学院的留学生，包括我们之前有联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俄罗斯的同学，然后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国家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等等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在国际组织人才办公室是因为跟专业比较对口，当时国家也出了一个这样的政策，就是希望中国学生可以加入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就是希望北大在就业中心能写出一本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甚至是高中生的一本这样的教材。当时我也在这个项目组当中，所以从中也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然后也获取了很多知识，在这方面还是挺有收获的。 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呢？ 我觉得国际关系学院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比如说历史学、 还有政治类，然后包括其实还有经济类，其实都包含在其中。当然就是由国际关系引申到的，其实现在世界上的各个问题，包括气候问题，然后环境问题，然后核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所以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同时也比较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沟通能力。所以如果在这方面很优秀的同学啦，也欢迎加入国际关系学院。 非常感谢本次嘉宾杨冰怡同学，相信通过杨冰怡同学的精彩介绍，大家对国际关系学院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一塌糊涂常带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石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法学院的学长，为大家介绍北京大学法学院。学长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包康晕，现在就读于法学院，我是2017级的法学硕士，专业的方向是国际经济法，我本科也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同时还修习了经济学双学位。除了学习之外呢，我的学生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最让我值得称道的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4年的学生工作经历，并且呢去年还担任了会长一职。 那学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初你高考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就是法学院这个专业呢？ 我觉得和法学院的缘分不仅可以说为是我选择了他，更多的应该是他选择了我。因为我们上海的高考呢，他当时的填报志愿的模式呢，是你先填报志愿再参加高考，并不是你考完了之后呢，就是老师跟你磋商这个专业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是我们招生办的老师选择了我。我自己当时把法学院作为了第一志愿填报，也有两方面的考虑因素。第一呢，是跟我自己的擅长和特点有关系，我是一个文科生，比较擅长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对于法律这样子的大部分呢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的学科呢，我觉得会比起数理化对我来说呢更能够得心应手一些。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法律它非常实用，是一门和社会紧密联系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未来呢就可以学以致用，所以说选择了法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看来学长对法学这个专业是倾心已久了哈。那么当你真正的就是进入到了北大法学院之后，在这里的学习生活跟你之前的预想有没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你对法学这个专业的看法跟你的高中或者是高中之前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其实还是要就具体的看一下我们法学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完事了之后可以结合我之前的预期和现在的现实状况来讲一下反差。但是呢，就是在回答就是咱们这个具体的院系特色呀，或者说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之前呢，先做一个小铺垫，就是最主要的差距呢，我自己感受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他这个学科和学习的过程比我想象当中更加灵活，并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因为法律条条框框比较多，只要记性好，能够死记硬背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脱离于课本，它更加注重于实践，因为毕竟像刚刚说的，它是一门应用学科，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真的感受到了，如果你只是啊把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吸收了，其实有可能到了你的实习中，你的正式就业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收效呢会非常小，所以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所以呢，这是我两个觉得最大的反差。 好的，那了解了就是学长对于法学这个专业大致的看法之后，那么我们就是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法学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是怎么样的，然后请学长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他的一些专业课程以及特色的课程。 好的，没有问题。专业课程和特色课程这方面呢，我想先从本科的通识教育开始介绍起。我们本科的课程设置呢，包括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必修课呢，它分为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国际法、法律史、法理学这些分支当中呢，一共有涵盖了17门的专业必修课。所有的法学院学生必须呢修满了这17门课，并且都获得了合格以上的成绩，才能够完成我们本科的毕业要求。那另一方面呢，是选修课程，这个就非常丰富多彩了。有些学科呢，我们平时挺少听到，但特别有趣。比如我们在刑法的分支下有一门叫做 司法精神病学的课程。孙东东老师的授课风格呢非常幽默，讲的知识呢也非常详实，所以特别受同学们的欢迎。然后实践性特别强的课程呢包括了案例研习课程，比如说葛云松老师、许德芬老师一起开设的民法案例研习，车浩老师开设的刑法案例研习、刑事辩护实务等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课。然后另外一些更专业的课就包括了法律英语啊这些，所以呢选修课供同学们选择的范围还是特别广泛的。特色课程方面呢，我刚也略微提到了一些，但如果要系统性的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以下四个模块。第一个就是除了常规的老师授课讲课之外呢，我们有案例研习课程，也就是整个学期的课程最主要呢是基于真实或者虚构的案例进行的。授课模式呢也不同于平常的同学们记笔记老师讲课，而是呢小班讨论制，由助教带领着大家梳理思路，讨论案例当中的争议点。第二方面的课呢叫法律诊所课程，这个比起第一类课程实操性就更强，因为法律诊所呢它有一半的课程时间是用于去法律诊所的这个办公室接待来自全国的当事人，有的甚至可以为他们代理案件。还有一部分的课程叫做模拟法庭类的课程，我们法学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国际的模拟法庭赛事，第一个叫做 JESSOP 是国际公法的，另外一个呢是 VIS 是国际经济法的，也就是国际商事仲裁这方面的。然后模拟法庭的课程呢最主要是培养对于这两个领域呢有兴趣并且呢想更进一步发展的同学的。对于的模拟法庭课程呢最主要是培养对这两个比赛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呢愿意继续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那些同学。那联合培养的课程呢就包括我们和香港大律师公会啊以及一些其他的高校合作开设的课程，比如说香港大律师公会会给我们开设一门叫做普通法精要的课程，它呢会请香港的大律师来到现场给我们授课，讲讲普通法的基本知识。与此同时呢，表现优秀的同学还能够获得去香港大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机会，所以呢是非常难得和诱人的一门课。大致的课程设置和特色课程就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北大法学院是北京大学一个比较突出的院系。那么学长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法学院的这个院系特色都有哪些呢？ 我觉得我们法学院的院系特色呢，概括起来可以用两个字，那就是大气。怎么说呢？北大法学院它不仅仅要培养法律专业的人才，它更希望我们的学生有一种宏大、宽广、厚实、高远的气概和气度。具体的说，同学们应当做到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必须掌握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第二，要具备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还要有跨专业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法学院的学生不仅要在未来引领中国法治事业、法学教育的发展，更要在自己最终选择的岗位上，或者说和法律没有直接关系的岗位上拥有法律视野。这就是法学院培养学生的宗旨，也可以体现法学院它大气的特点。法学院的大气呢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具体的方面。第一呢就是师资雄厚，软硬设施兼备。我们有非常著名的老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硬件设施呢也是一级棒的，不管是学生的学术活动还是其他的学生工作，我们都有专门的场地啊和设施予以配合。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的教学因材施教，注重实践。这个相信大家在刚听我阐述我们的特色课程的时候也有所了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法学院它现在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加强，而且注重创新，与时俱进。我们不但有很多和其他的国外高校联合培养的项目，而且呢我们有很多国际交流的机会，供法律人才呢拓宽视野，有国际的胸怀。所以呢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院系特色。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将来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在各个发展方向的不同状态，学长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说来特别巧，前两天我们学院的就业办呢，就发布了去年，也就是 2016年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去向，我给大家阐述一下我们最主要的发展路径。其中呢，大部分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呢，会从事律师行业，还有一部分同学呢，他会去政府事业单位，也就是从事公务员。另外呢，有一些同学会去金融机构，比如说去投行、券商。还有极少部分的同学呢，他们会选择把学术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就是继续去国内外深造，并且最后呢，在教育科研的岗位上有所建树。所以大致的方向呢，也就是这么四个，其中选择律师的会最多，而选择学术的会比较少一些。 嗯，好的，那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相当于是给学长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请来我们学院？ 我觉得呢，法学院培养的人才刚刚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在我看来呢，如果你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的话，特别推荐你能来法学院学习，并且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就。第一方面呢，是勤奋刻苦，我相信这个和其他院系他们的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一样的。因为法律呢，它虽然并不要求很多的死记硬背，但毕竟呢，它有很多繁冗的条文呢，很多知识理论基础需要掌握，因此呢，必须要花费苦功。第二个方面呢，是文字敏感，也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需要你有很好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包括你的表达、你的输入和输出等各方面。所以呢，如果你对文字特别敏感，其实也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第三个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叫做思维缜密。大家都知道，法律人的逻辑思维是特别强悍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部分。所以呢，对逻辑这方面的要求，在学习法律的必修、现选等各方面的课程当中都可以体现。在未来的职业过程当中呢，逻辑思维以及你思维的缜密程度呢，也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觉得你要有家国情怀，因为法律的实践性很强，它最终呢是要为社会带来贡献的，比如说推动某个政策的改革，比如说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帮助。因此呢，特别希望大家能有一些情怀，能有一些对于国家的热爱和对于社会贡献的这种奉献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适合选择法学院。 听众朋友们，北大法学院的院系介绍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包学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节目能给那些对北大法学院感兴趣的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帮助。谢谢大家，再见。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此前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为蛰。到了惊蛰节，天上的春雷惊醒蛰居的动物，称为惊。故惊蛰时蛰虫惊醒，天气转暖，见有春雷。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古代分惊蛰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明，三候鹰化为鸠。惊蛰三候所代表的花信为一候桃花，二候杏花，三候蔷薇。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时节正是大好的九九艳阳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农家无闲，可谓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春耕。此时我国除东北西北地区仍是银装素裹的冬日景象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已上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华北地区日平均气温为三到六摄氏度，江南地区为八摄氏度以上，而西南和华南达十到十五摄氏度，早已是一派融融春光了。古有诗云，滨城细雨浥轻尘，淮河岸畔柳色新。惊蛰过后，绵绵春雨即将连日而来，将使空气变得清新，缓解冬日旱情，使入冬的土壤伤情有所改善，天气回暖，适合各种农作物开始萌芽生长。惊蛰过后，万物复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同时却也是各种病毒和细菌活跃的季节。惊蛰时节，人体的肝阳之气渐生，阴血相对不足，阳生应顺乎阳气的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使自身的精神、情志、气血也如春日一样舒展畅达，生机盎然。从饮食方面来看，惊蛰时节饮食起居应顺肝之性，注意脾气，令五脏和平，宜多吃富含植物蛋白质、维生素的清淡食物，少食动物脂肪类食物，多食鸭血、菠菜、芦荟、苦瓜、木耳菜、芹菜、油菜、山药、莲子、银耳等食物。由于春季与肝相应，如养生不当则可伤肝。现代流行病学调查亦证实，惊蛰属肝病的高发季节。此外，诸如流感、流脑、水痘、带状疱疹、流行性出血热等，在这一季节都易流行爆发，因此要严防此类疾病。天气明显变暖，饮食应清温平淡，多食用一些新鲜蔬菜及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增强体质，抵御病菌的侵袭。惊蛰时节乍暖还寒，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嗽。生梨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功效，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梨的吃法很多，比如生食、蒸、榨汁、烤或者煮水，特别是冰糖蒸梨对咳嗽有很好的疗效，而且制作简单方便，平时不妨把其当作甜点食用。此外，咳嗽患者还可食用莲子、枇杷、罗汉果等食物缓解病痛。饮食应清淡，油腻的食物最好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葱蒜、胡椒等也应少吃。惊蛰过后，沉默寡言的田野里听到了一些声响，小河正式开始欢唱，歌声如丝丝缕缕的诗序，臃肿的麻雀羽毛开始渐渐柔顺，它们不再拘泥于在打鼓场上谈情说爱，而是飞向田野，在那儿寻找一些阳光带来的鲜柔梦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播九酿。 每个年纪

不像一般的泡面那么松软，而是弹性十足。同样的，出前一丁的泡面就着汤底吃起来呢，口味并不算重，而是把握得恰到好处，入口后层次感呢也比较丰富， Q 弹爽滑的面随着鲜香的汤汁一点点呢滑入喉咙，那感觉简直棒极了。要是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可能就是它的面饼太小了，一包完全不管饱，所以蛮适合当平时的零食或者是夜宵。总而言之呢，出前一丁的亮点就在于它日本风味的汤底以及口感极好的面，所以吃惯了康师傅统一的你们，为什么不来试试它呢？说不准你也会和我一样爱上它。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分享的两种泡面，出前一丁和汤达人。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口味呢都有不同，欢迎大家去尝试这两款泡面，也欢迎大家尝试更多的泡面，然后把口感告诉我们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嘿，弟杯，你怎么又吃上了？这里是主播小毛和弟杯 美食面对面，我们下期再见哦。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you.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你的老朋友关于故事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沈思雨。 我是主播亮广玉。 我是主播邵令群。 我是主播秦思维。 寻梦环游记，直击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在漆黑的影院里，眼泪肆无忌惮地倾泻而出。寻梦与其说是寻梦，不如说是在寻找自己。 如果没有人记得你，你将彻底消失，请记住我。曾曾祖父的梦想是被女儿可可记住，他活着时我追随音乐背井离乡，他最大的牵挂是女儿，担心女儿会忘记他。当他背起吉他离去，没想到竟是永别。再次见到女儿是曾曾祖父的未完成事件，为了这个未完成事件，曾曾祖父在亡灵的世界里不断地努力着，挣扎着，希望某天能在亡灵节见到女儿。然而女儿可可正在慢慢老去，变得痴呆，很多事她都记不得了，就连她唯一记得的爸爸也开始变得模糊。如果有一天可可彻底忘记了爸爸，曾曾祖父将会彻底消失，这一次将是终极死亡。这是曾曾祖父难以解开的心结，这么多年放不下，离不开，回不去，又无法说清的疏离、寂寞与孤独，都与他的梦有关。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的时候，你将彻底消失。曾曾祖父举起手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绝望地说道：有人记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有人把你放在心底，是你最大的幸福。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曾留下过什么，也没有被任何人记住，等于从来没有活过。人这一生终归难以逃避两件事，入世与离世。欧文亚龙说，这是我曾经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一个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意义世界，而随着我的离去，意义世界将不复存在。任何人都没有和我相同的意义世界，这是一种深刻的哀悼。米兰昆德拉说，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让你丢失未来，而在于让你没有了过去。 遗弃是一种变相的死亡，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贯穿于整个人生。在一个人生命结束时回顾生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一丝记忆，精神上的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爱亦没有，没有丝毫值得人们记得的东西，那么他和世界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当他死去时也就被遗忘了。欧文亚龙认为，我们创造爱与其他东西，其实是在无意识地对抗死亡焦虑，即希望死后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活在当下，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有爱与被爱的人，在死亡到来时就不会恐惧，更不会感到遗憾。所以一个人越是害怕死亡，说明他越是没有真正活过，没有与这个世界有着很好的连接。讨论死亡其实是在讨论如何好好的活着，因为死的意义正是生的价值。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时，你将彻底消失。尼采说，这是死亡吗？再一次的死亡。 所有的新伤其实都是旧痛。当年曾曾祖父抛家而去，曾曾祖母虽然表现得很冷静，但在内心却把对丈夫的爱换成了满满的恨。爱与恨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爱有多深，恨就有多重。我们总是以为恨一个人是因为不爱了，殊不知恨一个人是更深的爱。爱而不得，爱而不得而生恨。有句话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遗弃。忘记才是真正的放下。你要放恨一条生路，才能放爱一条生路。面对丧失，曾曾祖母认为一切都是音乐的错。如果不是丈夫接触音乐，他就不会离开，就不会抛下妻女，就不会让自己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难。分离是曾曾祖母的创伤，也是整个家族的创伤。分离焦虑一直在这个家族里存在着，浓得化不开。分离有焦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一个人如果早年经历丧失，这个丧失没有被很好的处理，在以后的人生里，面对各种或大或小的分离，就会激发早年的创伤之痛。所谓的新伤，其实都是旧痛。这个家族里最大的痛是分离，于是他们就用禁止音乐来防御分离。丧失亲人是很痛苦的，特别是童年时的丧失。早年丧失母亲的人更容易在成年后形成焦虑型的依恋关系。当面对丧失时，我们感到悲伤，需要对丧失有一个哀悼的过程。如果没有经过哀伤体验，没有哀悼过，丧失就可能变成创伤。一个人能去承受和体验悲痛，是需要一定的自我功能的，而不体验和承受悲痛，是无法获得力量感的。 都在寻找自己。小男孩米格今年12岁，他有一个梦想，唱歌。可是音乐在家族里却是禁忌，家人们视音乐为洪水猛兽。然而音乐如同种子般在他的心底扎了根，一发不可收拾。米格背着家里人偷偷做了一把吉他，却被奶奶一把夺去砸个粉碎。吉他没了，音乐梦依然没碎。米格不想再躲了，他开始为音乐做正面的抗争。当个人追求与家人发生冲突时，米格从躲避到抗争，最后与家人达成和解，圆梦。我不想跟他们一样，我不想当一个鞋匠，我要唱歌。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不屈服于外界的声音，努力寻梦。这样的人需要强大的自我功能。一个有强大自我功能的人，是有着成熟自我的人。这样的人是为自己而活的。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我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他们可能每天按时上学上班，做着家人领导交代的事，努力工作，成绩出众，但内在是迷茫而空虚的。这种人伴随着假性自体长大，内心的抑郁是隐藏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了取悦家人，付出了失去自我的代价，失去了对自己真实情感的认识，失去了兴趣爱好，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感受不到内心深处的真正满足，也许学业事业很优秀，但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说这是假性自体。假性自我源自服从，从孩子时期就戴着面具，他们是伪装者，与真实自己的内在情感失去了联系。我们穷其一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寻找自己，活出自己。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自己力量的过程，一路上可能会遇到阻扰，也许会受伤，也许会伤到他人，但是最终你会成为自己的英雄。 探讨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不想普通平庸的过一生，怎么办？如果你定义中的不普通是指波澜壮阔呼风唤雨的度过一生，那么无论你怎么期盼，你多半都会失望，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的人无非是历史用来完成使命的棋子，你做的所有决定或许能略微增加成为棋子的可能。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